经典99，经典随身听。不知道你还记得你的初恋情人吗？偶然回想起时，保有那一份纯真，那一份美好，记得那时羞涩牵起的手，或许留着当时偷偷写下的情书。这些一切的一切都见证着当时青涩的自己和纯粹的初恋。来自刘晓慧，初恋情人。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主播林奇。春节终于马上就要来了，7天大长假正是出门玩的好时机，但是一想到夸张的物价就脑袋疼，又担心春节很多店都关门，吃住会不方便。但今天呢，为你推荐了一个春节不打烊，不仅好吃好玩，性价比还很高的地方，那就是冬天只有18度的厦门。记得我前几年去厦门的时候是6月份吧，下了飞机就会感觉进入了蒸笼里，不仅闷热还没有风，但不得不赞一下厦门的美食和美景。而且夜生活会很晚很晚，凌晨3、4点的时候还能听见楼下的人在吃饭。总之呢，春假短暂，一定要珍惜啊。所以你在春节准备去哪儿呢？ 你看